他以為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不 承認。不承認個政府就等於他不知道有個兩會海峽兩會大陸的海協會台灣的海基會就通過這些白手套但都是政府。 為什麼好像鬱敏這麼久沒有做網台節目這樣的 不是嘛我啱啱先睇完鬱敏踩場咗喎。啊、你有冇訂閱 My Radio 嘅 YouTube 頻道啊 ?YouTube 頻道要訂閱㗎咩 梗係要訂閱啦你訂閱咗 YouTube 頻道之後隔離有一個鐘仔點埋嗰個鐘仔咁所有 My Radio 嘅節目呢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咁你咪唔會錯過囉。 唉唔怪之啦。 係啦講還講啦咁你 like 咗 My Radio 嘅 Facebook 專頁未啊 Facebook 專頁是什麼來的 Facebook 專頁你都不知道不是吧嗱，你要快啲去上 Facebook 去這個 My Radio 的 Facebook 專頁贊好了之後呢還要選搶先看所有 My Radio 的台務通告節目直播亦都會優先即刻話俾你聽，你又可以即時收睇，咁你咪唔會錯過 My Radio 嘅所有節目咯。 唉，唔怪得知啦，等我自己攞住部嘢喺度篤下篤下，篤到眼都蒙埋。唉，原來係咁樣。 咁你快啲嗱嗱聲去贊咗佢啦。 咁啊，一定啦。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本土最前線。 好，歡迎大家收睇第二節嘅本土最前線。今日咧，本身係周樹峰做主持啦，咁但 係後面冇出錯啊，冇出錯啊。 其實我哋三個人都喺度啦，咁樣。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做咗嘉賓主持。咁因為咧，周樹峰佢今日就身體抱恙，咁所以就變咗我哋幫幫手，咁一齊頂住啦，咁樣。咁咧，第一節咧，我哋啱啱講完咧，就係話，即係香港成個社會，只要係有權嘅、當權嘅咧。他哋就是一個叫做由上而下，去高壓咁去控制住成個即係社會秩序。咁啊，所有咧即係對佢哋既得利益有影響嘅、有威脅嘅，甚至乎係佢哋舊有嘅嗰一套政策咧，發現有一班後生係有異議嘅、有意見嘅、想改變嘅，佢哋就劃一去刪掉呢啲嘅聲音。 或者基本上他已經見到是後生的就要打死他了因為後生就是搞事就是這樣後生就是打事 那那班人呢、就是、有權用到盡、就是、我覺得他們是不會想過自己是會有老的時候或者是會有退下來的時刻就是覺得自己得勢的就可以去到盡但是我們要知道、就是、這些時日呢維持不了多久、就是、正如好像中國共產黨那樣其實維持不了多久因為很快就想了但是他怎樣想呢就要看我們怎樣回應怎樣去準備第一節呢除了講這個叫做當權者的一個情況之外呢當中的例子就 是東華三院的那個叫做教促啦就是那個這樣的羅校長去欺凌一些老師啦但他們是完全得不到一些懲罰的加上就是說、很多時候他們為了去即所謂涉事的當權一方呢為了去交代這件事或者敷衍了這件事呢就聲稱會調查事件又或者是、即作出一些叫做曖昧的聲明就、啊、說完說、對所有人都道歉這樣、啊、我們會檢討之類這樣的說話這些東西呢其實最終對那個叫做作惡者呢是沒有任何的懲罰沒有任何的成本的也都是在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覺得這麼無力呢亦都是這樣的情況導致的那我們會想啦、啊、作為香港人面對著這麼多的不公 不義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那我自己個人覺得、例如說好像、 即以今次作為例子是嗎 是啊即是無論是、教促的事件即是好像說、講到說香港的教促呢不單止有即係東華三院嗰個咩羅婉儀校長啦，亦都有之前的叫做、一啲叫強迫啲小學生唔俾去講廣東話啦，即係一定要用普通話去溝通嘅。咁呢啲事件咧、我哋香港人都好憤怒，但係咧我哋就通常就係話 敢怒不敢言， 係啦，即係或者係敢怒。連講都不敢講啦，行動又不會做啦。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香港人係知道發生咩事。其實佢哋太聰明，就係覺得我行咗出嚟，首先要有成本啦，即係可能會話俾人批啊，俾人笑啊，或者冇一份工啊，有好多成本啊，各樣嘢。第二就係 我做完呢樣嘢之後有冇效果啊？即係我哋覺得，哇！我做完都冇效果，我點解要做咧？仲要白白犧牲啊！即係香港人嗰種咁聰明、咁醒目嘅性格咧，就一定唔會做呢啲咁嘅嘢。即係我去抗議完之後，原來個校長咧會繼續咁好開心咁笑住你咁樣對住你翻工咧，咁香港人就唔會做咯。 係啊，或者係用其他藉口去逼走你咯。即係如果係即係涉事嘅東華三院嘅老師，佢發現咦，原來我再講嘅話，我可能連份工都冇埋喎咁樣。咁例如話。即係甚至 講咗冇用啊嘛，咁嗰嚟用咪啫？即係如果講咗有用嘅，可能會有人去試。咁但係而家普遍香港就係覺得所有嘢你出咗聲，你鬧咗、抗議咗都冇用。即係譬如 Poly 佢踢人出校嘅，你即係做啲咩都好似冇用咁樣。譬如呢個逼死咗個老師嘅，你又好似做啲咩都冇用咁樣，係咪？即係你成個又係個由政府由上而下，成個社會氛圍都係有呢種咁嘅無力感，就係覺得。有強權就冇公理噶啦，係咪先？即係冇錢就翻屋企啦。 但係好冇辦法，即係咁始終我哋都係一班無權者啊嘛。即係啱啱講緊就係話得勢嘅，咁梗係得勢啦。咁無權嘅，咁我哋好難話喂你冇權，可唔可以有啲力氣、有啲勇敢去做啲嘢啊咁樣？咁呢個係好難嘅，但係我哋要打破佢啦。咁我就會即係從呢啲事件，甚至乎講埋好似理大嘅事件咁樣啦，即係啲人都會問啦。喂，咁我哋搞個集會抗議完，都唔會有啲咩改變到個事實㗎。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嗰種我哋作為一啲叫做抗爭者啦，我哋要諗，喂，如果我冒冒然去例如話我出篇文鬧咗佢哋一餐，又或者係我去叫做去咗示威啦，做咗一個去咗集會去抗議完啦，咁但係呢啲嘅話係原來會令到我咧。嗰套戲咧係蝕咗嘅，即係啊，原來即係鬧完啦，好 輸 咗啖氣啦，跟住就已經唉算啦，似乎件事都過咗幾日啦，咁都好似已經 out day 咗啦，不如算啦，我繼續翻工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嘢咧，我就覺得咧，咁當然唔可以乜都唔做，即係你乜都唔做咧，嗰邊得勢嘅咧就覺得啊，哇睇死你班人！就係唔敢出嚟鬧我噶啦嚇，我係咁橫行霸道噶啦，吹牙咁樣。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我哋出咗聲咧，又可能令自己咧蝕咗道氣。 嗯， 咁變成咧， 喺 一個兩難嘅局面啊。嗱，我自己個人咧，我又覺得必須要出聲啦，即係好似禁止我哋香港嘅小學生講廣東話。咁呢樣嘢一定要出聲啦。第二啦，就係話東華三院呢件事件，喂。依家有老師被欺凌，而即係要走上絕路，要即係負上條人命咁樣情況，喂，好惡劣嘅喎！作為一個叫做捍衞本土啦、捍衞香港嘅人，我哋唔係淨係捍衞香港噶嘛，我哋亦都係捍衞公義噶嘛，要一個咁不公不義嘅情況下，我哋都要做啲嘢。咁我哋係咪淨係網上講啲嘢就算呢？我覺得即係可能嗱，如果你話用集會用一啲叫做遊行咧，對政府係冇用噶，即的確係。咁但係如果對一啲學校咧，學校又未必冇用喎。 咁學校驚啲咩咧？ 係啊， 學校驚排名跌咯，我自己覺得。 即係好似聖保祿書院呢啲， 驚收唔到生咯。 係啦，咁佢都驚啊！即係正如點解聖保祿書院要趕走啲學生，唔好喺學校門口嗰度影相啊？ 即係可能個影響校風， 係啦，即係哇成堆，即係又衣衫褴褛啊，又簽曬名啊，喺度喺胡鬧啊，胡混啊，喺度影相啊，喺度喧譁啊，咁就會影響校譽啦。咁如果我哋一大堆去咗喺佢哋學校門前去抗議咧，咁又會點咧？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和平有和平嘅做法，即係照樣可以做。咁當然啦，即係校方一定會報警啦。咁但係喂。啲集會自由好正常啫。咁呢一樣嘢，我相信對於，因為始終咧，你話政府咧嗰啲當權者咧，就成日都見佢唔到啦。即係你話喺特首辦門口等，根本其他通道就走引咗人啦。咁但係你話小學、中學嗰啲都要放學噶嘛，我哋會見到嗰啲校長噶嘛。咁 或者你家長見到。 係啦。 學校最怕是家長見到，最怕上新聞。其實學校是很怕上新聞，即係 佢話誒攞咗幾多 A 上新聞冇所謂啦，但係有咩醜聞上新聞咧，佢哋好驚。所以以前咧就好多話誒發生咗啲咩意外，學生啊邊個都好發生意外咧，唔會即刻報警嘅，即係可能都係 call 性嘅航救相對。 係啊係啊， 即係驚啊，或者校內處理，我係去急救室度睇下有咩搞先啦。哦，真係死咗啊！咁啊都 call 其他嘢先啦，冇 call 救護車啊咁樣。即係通常佢都會避免呢啲咁樣嘅嘢嘅。即係佢啲指引全佢指引咧，全部都係話即係總之都係避免咗。有任何即係醜事就千祈咧唔好傳。係 啦，能夠咧自己人咧解決到嘅咧就自己解決啦。係啦，咁我又覺得啦，咁如果咁樣，咁我哋就即係幫下手咯，即係幫林老師申冤又好，又或者係幫一啲我哋本地嘅小學生，即係冇得講廣東話又申冤下都好啊。但係咧另一樣嘢，對於理大事件啦，喂，佢哋都唔怕影響校譽啦。 我哋 因為必定會有修身啊嘛，好穩定啦，咁啊，即係唔會有香港嘅學生會諗啊，因為你個咁間大學咁衰啊嘛，我就唔報讀你間學校，冇嘅，唔會有呢啲事情發生。 不過佢哋又唔驚排名跌喎，係 啊， 係 啊， 即係佢始終可能覺得排名都係講你啲研究啦，係咪？即係學術方面啦，你嗰啲咩言論自由嗰啲都係可能係有計翻，但係計少少冇所謂。 係啊，係啊。所以對於大學咧有另一種情況去處理，即係我覺得咧可能我掉出一個方向俾大家去諗下啦，即係既然即係搞集會抗議遊行呢啲都係唔會對嗰個當權者有任何嘅傷害嘅話， 即係其實你意思係要揾佢嘅痛處嘅， 係啦，即係我哋咁要諗啦，我咁有咩係佢覺得即係有成本滯唔過喎？再玩下去不是老數喎，再玩下去不夠鬥喎咁樣。咁係一啲咩咧？大家自己諗下。咁我唔講到咁白啦。 我都唔知講咩。 即係咁另一樣嘢啦，即係對於本土派，因為我相信咧，大家都睇本土最前線咧，都會想知道，即係喺呢個咁嘅寒冬局面，我哋本土派或者香港嘅港獨派有啲咩可以做咧？點樣發展落去咧？ 我自己覺得咧，喺香港咧就真係無事可為嘅，即係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冇乜大嘅事情可以做得到，即係可以我哋話即係抗議、遊行、示威啊，各樣嘢都係可以做，可能都有些少效果，但你能唔能夠徹底扭轉個局勢咧？即係你要有個扭轉局面。 係啊係啊， 幾刻出現咧？有冇啲嘢能夠咁做到咧？暫時冇嘅。老實講，我諗都冇人諗得到可以做啲咩啦。咁但係。海外可能是一個方向嚟嘅，即係我就直接攞個例子嚟講，譬如台灣啦，台灣就喺美國咧就有一個叫做 FAPA 嘅組織嘅 FAPA 花牌啦，咁就係叫做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組織類似係咁樣嘅嘢嘅，咁係點樣嚟嘅咧？即係點解今時今日你會見到美國係咁撐台灣咧？點解美國國會啲國會議員成日都？這個出來那個出來全部都撐台灣，為什麼會這樣的樣子？就是因為當年台灣在經歷這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的統治底下，有很多人死，很多人流亡，很多人去了 海外，即是讀書啊，或者是移民啊，走啊，各樣東西。那他去海外之後做什麼呢？他們落地生根，但是他們不會忘記台灣，他們會在海外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力。譬如你去了美國落地生根之後，你是公民嘛，咁你係咪可以捐款俾嗰啲政治人物啦？你有咩投票俾佢啊？ 係啊， 咁你有翻咁上下人數嘅時候，你咪可以？咁你都係選民嚟噶嘛？你入咗籍，你就係選民噶啦。咁有票唔要啊？係 咯， 有錢唔要咩？咁如果你可能有一千幾百個咁樣就話嗱，我哋而家捐錢俾你，投票俾你，但你要幫我出聲。你要幫我喺國會度可能推一啲台灣嘅法案嗰類咁嘅，譬如做啲咩咧？花牌做過呢幾年嚟做好多嘢嘅，譬如其中一啲好簡都唔可以話簡單嘅，其實都好大工程咁，但係都有啲意義嘅。譬如話喺美國就要分別去對待，即係唔係全部都中國人啦，就有分台灣人，即係可能整一撅出嚟，有個類別係個台灣人，就唔係話叫中國人或者中文人或者點樣嘅，即係我哋又唔係中國人嘅，可能我哋整個類別出嚟就叫香港人咁樣。即係呢啲係一步一步喺國際上台灣砌出嚟。他哋點樣咧？即係我要去即係想入聯合國啦。想入聯合國之後，咁呢個聯合國你就比較敏感啦嘛。即係我真係一個國家咁入去聯合國，但係佢啲世衛啊， 即係衛生組織咩會議啊，呢樣嗰樣啊，好多嘅嘢就話喂，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台灣人嘅一啲即係民生嘢啊，或者啲文化交流啊、經濟交流啊、學術交流，好多呢啲咁樣嘅嘢。 嗯， 佢哋靠呢啲咁樣嘅，即係啲零碎咧，去話俾全世界聽，喂，其實真係有嚿嘢獨立存在叫台灣。咁、 嗯、 同一時間就好似花棒啊，喺美國度真係出錢出力投票，點樣去拉攏嗰啲議員啊？就係、是、咁樣，係形成今時今日，即係佢種咗咁多年，播咁多種，淋咗咁多水，而家咪不斷有嘢翻嚟咯。 嗯， 咁但係你反觀香港，其實好多香港人咧都係曾經走咗噶， 係啊， 係咪先？ 好多即係例如加拿大啊， 兩次移民潮、三次移民就幾多都好啦，去曬外國之後點樣？喂，香港人一定係比台灣人更加有錢。 嗯、 老實講，你移民咗出去嗰啲應該咧都會比台灣有錢啦，全部諸如此乜乜乜乜乜。咁但係啊，點解好似又咁唔同呢？就是、因為香港人咧始終都係擺脱唔到大中華，因為台灣人嗰陣時咧，可能佢哋係俾國民黨統治嘅中華民國嘅白色恐怖，所以佢哋好抗拒中國呢樣嘢。咁但係而家香港人嗰陣時咧，佢哋又冇真係經歷過定點樣，但係佢哋去到海外又覺得哇，我哋會俾人排華。 佢未試過嗰種壓迫咁大。 唔係，佢哋係去到海外，因為佢哋嗰一下已經身處海外，佢就覺得啊，我哋俾人排華喎、嗯，即係佢哋成日係覺得即係俾人洗咗腦啦，些少即係呢個即係美國亡我之心不死啊，點樣犯我中華咁樣，即係嗰啲人咧就開始哇排華啊咁樣，的確可能有。咁、嗯、但係佢哋解決方法點咧就係、是，我哋立中國人個墮，而家中國人個墮勁啊嘛，咁啊搭中國人個墮。咁、如果有一日可能香港人個墮勁，咪搭香港墮咯。即係其實喺海外咧、主要有觀察咧，嗰啲海外人咧其實比香港本地咧更加保守、更加落後、更加親中嘅，更加親共，因為佢哋覺得我只要搭中環呢個島冇人敢蝦我， 係 呢、這個就係佢哋嘅個心理啦。所以咧，台灣係向即係自由光明咁奔向啦。 嗯， 台灣就咁樣，即係幾好。香港嘅移民咧，就反而我哋都係中國人啦、啊，點、樣嗰啲，即係我哋要有中國人罩住我，因為咧排華咁樣。所以 佢哋嗰個 即係好可惜，我自己覺得 香港人嘅自主意識咧冇台灣咁重啦、啊。我話。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咧，啱啱嘅即係例如話喺海外建立據點咧，或者係叫做嘗試不斷地喺海外咧宣揚，即係我哋有香港呢個地方啊，我哋香港咧自己都有獨立嘅嗰個能力㗎。係 啊，即係譬如佢做下啲，譬如台灣可能做台灣電影節， 係啦， 或者係香港電影節，喂冇啊。我冇講咩政治，冇講到冇咩啊，但係有個地方叫香港，由佢出啲戲好睇咁解。 啱啱即係劍擊嘅都有個攞到世界第一啦， 一姐啦，係 啦，即係咁。但係咁諗下，咦？點解咁世界第一嗰個係來自咩地方咧？點解唔係講中國嘅？ 中國香港喎，中國香港咁， 係啦， 即係嗱呢啲就係要鬥嘅地方咯。即係譬如台灣都鬥緊㗎，佢東奧證明咁樣，即係喺東京奧運佢哋要證明唔再叫中華民國叫台灣啦。咁但係最終就係俾即係喺呢個金錢攻勢堆砌大量嘅啲假新聞，即係動員咗好多老人家出嚟投反對票。 不過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對於香港人咧，要去喺海外發展咧，呢個係一個好長遠嘅路，必須要行啦。 其實就本來已經有好多香港人走咗出嚟嘅，係好多好多精英同埋好多錢啊嗰樣。 但係好可惜，嗰班咧唔係企喺我哋香港本土， 唔知道有冇辦法可以拉攏到佢。 係啦， 即係唔知道有冇啊？即係可能突然之間佢哋話死咯，原來而家認中國人會大禍啊！咁譬如認香港人就冇事嘅，即係會唔會曾即係可以有機會做到咁嘅潮流咯？即係以前嘅潮流就係俾人排華，係因為即係你係中國人或點樣，即係你哋弱勢啊嘛。咁但係中國崛起之後，你只要搭中國島啊，冇人敢蝦我哋啊，即係咁嘅心態。咁但係如果而家西方國家就話，如果你係中國人咧，我哋就可能要查你啊，大家出境啊，定點樣嗰啲咧，佢哋開始驚啦， 劃清界線啦，係 嘛？有，我覺得咧，唔係冇機會啊，係有機會做得成咯、 我覺得有機會做得成，但係咧就唔能夠靠即係一啲可能一早移咗民嘅香港人咯。即係有啲嘢唯有係我哋自己帶動翻，即係新一輩可能唯有透過遊說去說服一啲老一輩嘅，喂可唔可以幫下我哋香港啊咁樣？咁但係呢啲嘢長遠要做啦。同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亦都唔可以喺香港嘅即係呢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就淨係埋首於實事就唔出聲。即係我哋仍然都要表態。即係例如話有啲， 我明嘅，死剩把口你都要鬧啊嘛。 係啦，即係因為你冇咗呢聲音咧，其實香港人咧係好羨慕，即係會以為啊冇噶啦，即係 大家都和和和諧諧 啦，做都好啦，唔做咪都出聲鬧。即係我覺得啦，我哋香港嘅路咧，其實真係要參考翻類似西藏啊或者台灣，即係佢哋係曾經係，因為曾經啦，台灣曾經淪陷咗啦，但西藏依然係淪陷噶嘛。 係啊係啊係。 咁其實香港都係淪陷噶啦。 嗯。 咁所以。即係西藏人，佢哋做得好成功。老實講，佢哋真係好成功。即係譬如阿布拉格，3月10日就係西藏人嘅起義日啊嘛。係，咁就係今年係因為1959年3月10日嘅，咁啊死咗堆人啊起義啊，咁所以今年係60周年啦。咁喺布拉格個市政府市政廳咧，佢哋係升咗雪山獅子旗。 嗯， 係嘛？即係佢哋所以喺海外。是做得很好，即係譬如話，大家拉埋佢，我哋行中間路線，我哋就係講和平人權啊，我哋唔係搞獨立啊咩啊咁樣。然後啲西藏人可能又即係又會宣傳自己啲文化、語言啊，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咁樣做，喺世界各地少少少少不斷咁樣堆砌，不斷堆砌，係默默耕耘咗幾十年。你見到啊，而家好似有少少成績咁樣，國際開始啊，真係會關注，真係會支持你啊。 嗯， 啊，台灣而家真係美國真係或者世界都支持你啦，哇！之前中國話要統一台灣啊嘛，唔放棄武統啊嘛，全世界好多人好多地方出聲， 是啊、 就 係 咁樣做出嚟咯。即係香港，我覺得係要參考呢種模式噶啦。 咁變咗咧，我自己喺度就想講下，即係大家有咩可以做啦。咁除咗啱啱所講嘅，你喺海外裏邊繼續去宣傳香港呢個獨立嘅個體之外，即係自己同時咧，第二樣嘢咧，我哋喺嗰個反對嘅聲音裏邊咧，必須要繼續出聲啦。但咧另一樣嘢咧，我就要去即係要提醒下大家，即係同時咧要去提醒一啲你所新吸納嘅一啲叫支持者，要提防即係泛民主派，因為咧老實講，我哋由雨傘革命走過嚟嘅一啲年輕人咧，即係我哋就喺雨傘革命咧就睇得清楚，即係泛民政棍嗰啲嘅面目啦。 都唔好話雨傘，即係我哋係比較遲嘅，即係本土派點解會出現咧？ 係。 不是話因為啊，我哋本土或者我哋主張獨立咩啊，而係睇唔過眼泛民嗰班政棍，即係佢哋都唔係真係反對嘅，或者佢哋真係唔係做嘢嘅，所以好多人即係焗住咯。以前就係得一個選擇，就係你一定係要支持泛民 嘅民主派咯。即係我哋本身都係純粹講一樣嘢，就係、是支持民主啊 ，OK 噶咁樣。咁但係問題係話，我一路咁多年嚟都 所以本土派一開頭成立。即係唔係成立啦，即係形成嘅嗰啲人就係唔中意泛民佢哋嗰種處事手法，可能大家嘅觀點咧有陣時可能一樣，但係佢處事手法真係頂唔順喎，佢哋左膠政棍或者係佢哋大中華，咁所以先有本土派出現，就係唔中意或者不滿嗰啲政棍，所以先有本土派出現。 叫做我哋曾經係支持過泛民主派。但系咧，對佢哋失望，發現咧佢哋唔係真正 上一代啲，即係譬如話睇住咩密室談判，有啲人係見證住呢啲歷史發生噶嘛。即係大家睇住哇，喺民主黨一路走來，始終賣港咁樣。 咁同埋去到雨傘革命嘅時候咧，喂，雨傘或者佔領咧呢個概念咧，當初係由即係泛民嘅體系去宣傳出嚟嘅。但係咧到真正做咗佔領嘅時候咧，佢哋諗住騰牌，諗住靠整一個大台啦，日日搞集會啦。就話嗰啲其他嗰啲示威者、抗爭者咧，嗰啲嘢係唔關佢哋事， 係鬼咯， 係啊，甚至快係啦，話係鬼嚟嘅，引啲警察清場嘅咁樣。咁呢啲嘢咧，我哋睇到就係話，喂，你講曬啦，一開始又叫我哋出嚟去抗爭，跟住後尾啦，我哋走曬出嚟啦，就話嗱呢班咧係鬼嚟嘅。咁變成咧喺呢啲咁樣嘅教訓底下咧，我哋睇得到，喂，泛民主派真係信唔過，所以咧自己去嘗試去即係。叫挺身而出啦，自發去嘗試去捍衞香港啦。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度咧都想即係提下大家，究竟泛民主派做過啲咩？即係例如話咧喺我哋即係魚蛋革命嘅時候，之後咧第一時間出嚟譴責嘅咧就係泛民主派嘅議員。我記得咧就係陶謹申，係啦。咁另一樣嘢咧就 人力社記全部開記招啦， 係啦。 我記得係㗎，我呢樣嘢我又講，我次次講親我都講啊，即係譬如村長嗰啲阿黃浩明，喂，當其時係你個政黨，你可能佢都有份，我冇炒啦，你有份出嚟譴責暴力㗎嘛？但係跟住後尾開庭去真係審所謂嘅暴動案嘅時候，佢又去㗎喎，咁你嚟做乜撚嘢先？ 係啊， 即係你嚟做乜撚嘢？即係你當其時譴責暴力好啦，而家嚟我哋睇下你點樣俾人判你暴動罪啊？判咗暴動罪好嘢， 係啦， 即係我譴責完你暴力啊嘛，咁我嚟法庭睇，梗係睇你點樣俾人判， 睇你點樣輸， 睇點樣俾人哋告啦，係咪先？ 睇你個暴力嘅行為點樣被 一個叫做公義嘅法律去懲處。 但唔係喎，佢哋喺度柳絲不花喺度啊嘛，影下相出下鏡攞個光環， 同啲被告影相喎，係啊。 當初係你譴責佢哋 啊 嘛，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咧 DQ 嗰樣嘢，即係阿天你自己都係啦。 哦， 即係嗰陣時你啦，阿天琪啦，嗰陣時咧佢哋唔理你哋喎。 有有拉 banner 去嗰啲啦，即係做唔該啫。 係啦， 即係香港呢單嘢啦。 咁另一樣嘢咧就去到梁友，梁友佢哋被 DQ 啦，喂又係唔理啦。 佢通常都會即係即係點講咧？撐一撐，跟住一個華麗轉身就走咗去咁樣，即係表下態。 仲要一開始咧， 撐下咁樣就算。 即係嗱，一開始懶你啦，後屘咧發現咧原來會自己嗰派啊，長毛啊、羅冠聰啊、姚松炎嗰啲咧，劉小麗嗰啲咧，佢哋自己都玩出禍，佢哋都被 DQ 喎。轉個頭咧就去鬧你哋一班無權者，鬧你哋去引 DQ 呢個入咗嚟香港，變成喂。你搞到我連議席都冇啊咁樣，嗱呢啲就係泛民主派做嘅嘢。咁第三樣嘢咧，就係話咧，嗱利用即係叫做本土學界啊、本文前啊，或者其他嘅叫做支援政治犯嘅一啲團體咧，去遊行啦、啊，去動員咗佢哋出嚟。於是咧就話啊，我哋籌款就要去支援呢班嘅政治犯。 呢啲你比較清楚啦，我就唔知啦。呢啲 但 係 到轉頭咧，話俾大家聽，你哋嗰啲咩？ 我知道你講邊單啊？哦，嗰次梁天琪又上去講嘢嗰次 啊，有啊，係啊， 哦嗰次，我唔記得邊次黃之峰俾人拉咗，好似 就係、 是、俾人改判， 其實就係13+3， 係啦係啦， 佢哋班人咧被即係改判要入去幾個月啫，咁樣咁咧， 哦嗰次咁我又知咩事，全世界都知咩事啦，佢之後喂。哎，冇分黨派，全部出嚟，哇，出曬就我冇出啦，因為我知道一定賴嘢，所以我又冇出到嘅。咁啊，俾人屌都冇所謂，我又唔出去吹咩。咁你出咗你傻仔咯。咁梁天琪上咗去講嘢啦。咁最後阿吳可兒出嚟講噶嘛。 係啊 係。應該係吳可兒出嚟講，我話我係13+3啫喎，我係籌俾13+3嘅啫。 係啊，就唔當咧。 你哋嗰啲唔關事㗎。 其他嗰啲咧，嗱旺角暴亂嗰啲咧，即係其實叫做旺角警民大衝突啦。咁但係咧呢啲啊，或者其他政治案件。而入獄嗰啲嘅抗爭者，全部都唔係政治犯嚟。 我哋個主題咧，遊行主題13+3，我叫大家出嚟咧，係幫我哋籌錢嘅啫。 係啦， 冇話幫埋你籌錢啫喎。 即係佢哋咧講緊嘅政治犯咧，淨係囊括咗13+3嘅啫。咁呢一樣嘢，大家睇到啦，泛民主派嗰、那個。 所以我對佢哋咧又冇乜期望嘅。咁佢哋搞啲嘢，我都好小心唔去咁。 所以，我話咧，即係凡親咧泛民主派主導嘅一啲活動啊、集會啊，或者一啲叫做議題嘅行動咧。全部嘢咧都係為緊佢哋自己嚟謀福嘅啫。 嗯， 即係如果大家本土派覺得啊，我哋咧去到呢個時候，我哋要團結一致，我哋咧要一齊去打倒呢個港共政權。但係唔該，小心啲，即係唔好變咗被泛民主派利用呢啲嘅即係局咧，你就踩咗入去。咁我會想講就係話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好想即係吸引一啲新嘅支持者啦。咁的確咁講啦，即係我哋有港獨呢一個嘅理念咧，係吸納咗好多人。即係大家都會發現咧，中國殖民嘅一個情況咧，越嚟越嚴重啊，越嚟越切身啊。咁啊，發現啊，似乎真係要獨立咧，先可以保住我哋香港條命脈喎。咁樣咁，但係咧好多一啲叫轉移支持我哋香港獨派嘅朋友仔咧，佢哋未必咁清楚。即係咁多年嚟，即係泛民主派嘅一啲惡行，咁啊可能好容易中伏啦咁樣。咁好想就係話，我哋呢一批可能會以為提防泛民、提防左膠咧，呢啲係一個常識，咪唔使再提啦咁樣。我哋唔好成日都鬧嚟鬧去啦，我哋做翻啲實事啦咁樣。例如話啱啱所講嘅喺海外建立據點，或者宣揚多啲香港嘅獨立個體嘅一個形象。咁但係咧，當我哋做實事嘅時候，原來好多朋友咧。都已經忘記咗，即係泛民左膠呢啲咧，即係喺我哋努力嘅同時，原來喺我哋背後咧不斷地去插刀嘅，或者係繼續欺騙我哋香港市民，以為啊香港其實仲係好和平嘅，一國兩制咧可以保存呢啲咁樣嘅統派，咁變成咧我哋其實係即係腹背受敵，我哋同時要做好多實事， 從來都四面受敵㗎啦，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在此咧，就好想即係呼籲 大家的觀眾啦，即係諗多啲自己可以做啲咩嘅工作，去幫本土派、獨派去壯大。咁啊，海外據點係一個好需要做嘅工作啦。而繼續去有反對聲音咧，又一定要有嘅，因為如果你冇咧，香港市民咧就以為啊，即係一切和平啦。咁啊，所有本土派都已經因為收監咧就收曬皮咁樣。咁另一樣嘢，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亦都要去繼續去提醒大家，要小心一啲叫做內鬼，或者小心一啲即係扮爭取民主嘅嗰啲所謂同路人。 嗯， 係啦。咁我哋 時間差唔多啦，係啦。咁啊，就祝周樹峰 get well soon 啦， 快啲好翻， 就唔使再揾我哋定啦。 係啊， 咁啊，好啦，各位再見。 好，拜拜。